汉书卷52，窦田贯韩传第22。窦婴字王孙，孝文皇后从兄子也，父是关津人也，喜宾客。孝文时为吴相，并免。孝景即位，为詹事。弟弟梁孝王，母窦太后爱之。孝王朝，因宴昆帝饮。是时赏卫立太子，酒酣，赏从容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王。”太后欢。应饮之酒尽上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天下。”父子相传，汉之约也，上何以得传梁王？太后有此曾婴，婴亦薄其官，因病免。太后除婴门籍，不得朝请。孝景三年，吴楚反，上察宗室诸窦，吴如婴贤。诏入献，故让谢，称病不足任。太后亦惭，于是上曰：“天下方有疾，王孙宁可以让也？”乃拜婴为大将军，赐金千金。婴言元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尽之，所赐金陈郎五下，君立过则令采取为用，今无入家者。应守荥阳，兼齐赵兵，七国破，封为魏姬侯。由是宾客争归之，每朝议大事，条侯未稽，列侯莫敢与抗礼。四年，立立太子，以婴为父。七年，立太子废，婴正弗能得，谢病，秉居蓝田南山下。数月，诸窦宾客便是睡，莫能来。良人高遂乃说婴曰：“能富贵将军者上也，能亲将军者太后也。今将军父太子，太子废，正不能拔，又不能死，自引谢病，拥赵女秉贤楚而不朝，知家对自明，养主之过，有如两公贺将军，则妻子无泪矣。”应然之，乃起朝请如故。陶侯免相，窦太后硕言未讥。景帝曰：“太后岂以臣有爱相未讥者？未及沾沾自喜耳，多意难以为相持重，遂不用。用建陵侯魏婉为丞相。”